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各位侠客，今晚武林天下继续给您讲述红岩四大女巡捕之一新月的传奇故事，敬请收听。 梅允诺死了，他永远不会明白，小过收刀而立，向已经倒下去的梅允诺说道：你没有想到会是我吧？你永远不会明白。诸葛先生、嫣红、新月都暗暗的一惊。诸葛先生说：原来是你。你是？小过轻轻一笑说：哼，先生料事如神，自然知道小过的身份。嫣红开口说道：哦，原来你才是破帽遮颜过闹市的总统领，你是？他不敢确定到底小过是不是那个人，所以又突然住口。诸葛先生在看小过的眼睛以后，半天才说道：你是蔡相的第几个儿子？此话一出，嫣红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判断。全相蔡京为了控制京师各大势力，而派出了死谏破帽遮颜过闹事，分头打入各大势力中，而且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一支对战局举足轻重的队伍，他竟然派了自己的五个儿子也加入了死谏行列。嫣红说：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是全相蔡京的第四个儿子。哼，不错，我就是蔡过。此时小过已经挺直了胸膛，以前在梅允诺身前他永远是卑躬屈膝的，永远对梅允诺的命令唯唯诺诺，永远是一个渺小的狗一般的侍从。但是现在他已经恢复了本来的身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高手。只可惜死谏无名，暴露了姓名之后已经别无选择，除了杀人就是被杀。诸葛先生说：啊，其实你完全可以继续隐藏下去，不用暴露你的身份。小过说：也许吧，只是梅允诺一退出京师，恐怕对破帽遮颜过闹事一族的士气打击很大，如此这般，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死谏就给毁了。诸葛先生说：哼，看来蔡相把自己的儿子用在死谏里，自然有他的道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只有自己的亲生儿子才会这样替全相设身处地的考虑，才会把全相执掌京师的大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来对待。只是不知道己方的长江暗桩部队会不会有小过这般奸人。这时候诸葛先生在暗自思量。诸葛先生耳边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诸葛先生，小过在此请战。小过是死谏不假，但他要求与敌人进行堂堂正正的一战，不管生死，不管战局结果如何，诸葛先生也都要堂堂正正一赢。即使这样，诸葛先生还是感到一惊，嫣红也惊，新月也惊。新月 已经问过殷红，你为什么救得了我，却救不了葛球这个孩子？殷红答道，因为小过的出手太快，来不及相救。可小过的出手怎么会如此快？怎么似乎会比梅尹诺的武功更高强？此时殷红的问题都有了答案。小过才是真正的高手，他的武功比梅尹诺高出太多了。诸葛先生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小过的武功既高又狠又锐，该如何挡之？想到这儿，诸葛先生手指微动，先暗暗地卜了一卦，却是《易经》的第62卦：小过，雷山小过，震上艮下。其解曰：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宜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也。诸葛先生突然微笑起来。其实小过之名是取自君子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其实小过的武功要旨是在抓住敌人最微小的失误，进行最有效的攻击。这一战不可不战。诸葛先生这方有三个人，他终于弹指做了最后的决定。西夜，你还能出手应战吗？诸葛竟然要派新月应战。新月已经历经数战，精疲力尽，力都力不稳，他竟然还派他出战敌方的高手小过。非但新月，连小过与嫣红都怀疑自己的耳朵。嫣红急切地说道，先生，他……嫣红要替新月出战，虽然自己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总比看着新月送死要好。但他底下的话旋即为诸葛先生的眼神所制止。那么先生的话自有先生的道理了。新月说，先生，我还能应战。此时其实他连多说一个字也没有再多余的力气了。诸葛先生淡然说，那么你就和小过一战，多加小心。这一次小过竟然也有点小小的迟疑，他向新月先抱拳道，新月姑娘请。言辞客气，但手底却毫不留情，他猝然出手。一边殷红向诸葛先生说，先生怎么会再派新月妹妹出战呢？她的身体支持得住吗？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新月已经卷入了小过爆发的袭击里，她的疲倦的秀发已经被小过的掌风所击，飘飞如激流中的浮萍，情势极其危急。诸葛先生说，小过的武功就是寻找敌人武功中的破绽进行攻击，如水银地，无所不在，任何人的武功都不可能没有破绽，他只要抓住一点极微小的破绽就足够了。当然刚刚杀梅尹诺那一击抓住破绽做迅雷不及掩耳之击，看来小过之名名如其人。嫣红自私自己的春风昙花指也绝非无破绽可寻，如果与小过对决绝无胜机，那么新月呢，岂非凶多吉少？所以他又问道，那先生，新月会不会危险呢？新月当然危险，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脚下已经开始踉跄。只见小过的攻击果然惊人，他的两只手忽而化作刀剑，忽而化作枪戟，忽而是山西五台派的显风神掌，河南王屋派的轩辕铸剑掌， 或是嵩山少林派的达摩神拳、佛祖拈花指，或是海南燕飞堂的浪古鱼拳。而且他足下的攻势更是杀气惊人，腿影如山，九转连台腿，踢破山东腿、陈州僵尸腿，每一腿都有数般变化，腿腿致命。诸葛先生开始叹道：啊，小过的武功太高了。燕红想知道的是新月到底会不会有危险。诸葛先生说：还用问吗？当然危险。小过的武功已经集全相门徒所有武功之大成，实在是武学之奇迹。只有将所有的武功在心中融会贯通，才能像他这样挥洒自如。诸葛先生说，昔年曾有一个武林奇人，将武林中的诸家拳法相交融，练成了百花错拳这门武功，但是他的成就比起今天的小过来，恐怕不能专美于前喽。只见燕红足下蓄势，准备一旦新月遇险，他就冲出解救，就算是背上以多欺少、车轮战的骂名，也在所不惜。毕竟姐妹深情，那一点点虚名算什么呢？这时候，小过突然开始放暗器。你有没有见过有人从足底放暗器的呢？燕红是从来没有见过，但是小过真的已经开始从足下释放暗器。他的武功当真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刹那间小过已经发出了数十个门派的近百种暗器，而且其中有几种竟然是蜀中唐门的独家暗器。风，暗器的风，充满杀机的暗器的风。新月在风里，他的刀呢？刀仍在，但已经没有出刀的机会，他只有躲，以至于他的身影飘飞的像秋天里的蝴蝶。诸葛先生此时淡淡的笑了，他一笑，燕红的心就放松下来。任何时候，只要先生还能笑得出来，事情就一定会有转机。果然，小过的攻势此时虽然更猛，但是新月的颓势已经出现转机。小过的攻势猛地一停，随后又柔身冲上，又一停再冲上，如此反复了九次，每次停顿的时间都变得更长，而诸葛先生脸上的笑意也更加灿烂。等到小过第九次停顿再冲上的时候，新月的刀乍然而出，就一刀，仅仅一刀，一刀便斩在小过的胸膛上，血溅寒霜。小过呆住了，其实那一刀很浅，因为新月力已尽，但是这一刀却伤了小过的心。他黯然地说道：我败。意思是，我竟然杀不了几经劫杀摇摇欲倒的新月，一个暴露了身份的死谏又战败，他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小过自杀于长短亭。小过临死前对诸葛先生说的两句话令先生牢牢记下。先生要殚精竭虑维持京师平衡，其实蔡相的用意岂非跟先生一样，同是为了京师之稳定，只不过两位所取的平衡点不同。只要先生与蔡相的两大对立势力同在京师，京师就永无宁日。至于其他的两大帮、四大派、六大势力等等， 只不过是两位棋盘上或大或小的几枚棋子而已。北风日丽，先生请珍重吧。可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个敌人看问题的症结往往是最清晰的，所以诸葛先生非常尊重小过这个敌人。这次侥幸以新月的变身破绽，即是无破绽，令小过无处下手，最后胜出，已经是在对全相蔡京一方的战斗中奇输一招。看来跟全相蔡京的战斗永远是一场无法休止、不能大意的纠葛。长短亭上有风依然，激战结束，嫣红背着新月离开。至于诸葛先生早已退归西楼，因为戴律自河北沧州大铁牢飞鸽传书来报关于蜀中唐门高手唐半赤的消息。消息如此紧急，自然是一个坏消息，所以有一场更加艰苦的战斗等着诸葛先生去指挥。看来只要还有全相蔡京的势力在暗流涌动，京师便永无宁日，红颜四大名捕的任务就永远不会有结束的时候。 各位侠客，武林天下为您讲述的红颜四大名捕之一新月传奇的故事，作者幽客李陵，演播燕姬轩，今天就全部为您讲诵完 几重雨，几颗松，几层原来几声钟，几层原来几声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古龙长篇巨著《陆小凤传奇》，艾宝良演播。侠慷慨赴小镇，仗义执行遇奇人，荒蛮之地太蹊跷，杂货店里变伪真。 一片黄土，晴有日，日将落。陆小凤在落日下走上了这一片黄土，晚霞起，土色红，红如血，鲜血也已干涸，凝结如黄土。陆小凤用他天下闻名的两根手指就搓起了一撮黄土，他这双也不知道曾经傲断过多少武林名侠刀剑的手指，竟忽然觉得有些刺痛，因为他知道这土中有他朋友的血。陆小凤和一剑乘风柳如刚最后一次喝酒的时候已经是在七月以前了。柳如刚在酒微醉的时候忽然又倒了两大碗酒，一定要陆小凤跟他干杯，他是有理由的。柳如刚说，今宵酒醉，从此一别，我们很可能就要有三五个月不会见面了，也很有可能从此不复再见了。陆小凤急着问，为什么？因为我明天一早就要到一个花不香鸟不语鸡不飞狗不跳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去了。去干什么？柳如刚笑了笑，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当然也应该知道我要去干什么。柳如刚是巴山的第一嫡传掌门弟子，他的七七四十九首回风五柳剑在江湖中的地位也许不能排名第一，可是也不会在五名之外。这种剑法是绝对要和轻功来配合的，他的剑法和轻功都同样受到武林中人的佩服和尊重。可是别人最佩服他的并不是他的武功，而是他的人格。古往今来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过多少名词来形容过柳，有人说柳如丝，有人说柳如雪。不管是如丝如雪，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柳那总是柔的。我们的这位柳先生当然也有如丝如雪的一面，他的思虑密如丝，他的怒气如雪，在转瞬间就会融化，可是他的性格却烈如钢。陆小凤当然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你要去做的那一定是一件极危险的事，所以才会说这种话。柳如刚不说话，不说话通常就是默认。陆小凤接着说，能不能告诉我你要去做的是一件什么事？柳先生还是不说话。在这种情况下， 不说话的意思，就会变成他是根本不愿意陆小凤知道，他不愿意陆小凤知道他要去做什么事。那么这件事无疑是一件极其机密的秘密，陆小凤无疑可以算是他最好的朋友了。如果在陆小凤的面前都不肯说出来，那么他也不会在其他的任何人的面前说出来的。所以陆小凤也不再问，陆小凤只是说你要去那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那究竟是什么地方啊？柳如刚沉默了很久才说，那个地方我说出来你也不会知道，不过我还是可以告诉你。他说，那是个远在西北边陲的小镇，镇名叫做黄石，黄金的黄，石头的石。自此一别，柳如刚就人影不见，七八个月一直不见人影，没有人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只有陆小凤知道，因为他一直把陆小凤当作他可以共秘密共患难的朋友。可是陆小凤也不知道他在那个小镇上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他就会忽然失踪了。陆小凤是个够义气的朋友，也是个喜欢管闲事的人，遇到了这种事，你说他会怎么办？当然陆小凤要追到那个小镇去。黄昏，高原，风沙，黄石镇就在这一片风沙中，一片高原上，高原上的滚滚的黄土，远远地看过去，那就像是一卷卷的金沙。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流传着一种传说，在这里附近的某一个地方，埋藏着一宗巨大的宝藏，这个宝藏里什么都没有，只有黄金，那数量连估计都无法估计的黄金。遗憾的是，没有人能够找到，也没有人能够看到这些黄金，只看见了永远在风中滚滚流动不息的黄沙。黄金，那是每个人的梦想，无边无际的黄沙却宛如噩梦，黄金的梦灭了，寻金的人走了，来去之间，小镇渐渐地沉默了，至今已经荒凉，已经很少再有陌生的行旅来到了。小镇上的住户也只剩下一些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的人家，已经准备老死在此间了。他们看见了一些陌生的远来客，那总是觉得好高兴啊，好兴奋啊。陆小凤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对他的态度那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陆小凤走入这个小镇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这种热情和兴奋，他第一眼看到的只不过是一条贫穷的街道和一些穷得要死的人。其实这个人还不能算是一个人，那只不过是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他穿着一身已经不能算作衣服的破衣服，用一种懒得要命的姿势坐在街角的一家屋檐下。其实他也不能算是坐在那里，他是缩在那里，像一条小毛虫一样缩在那里，又好像是一个小乌龟缩在壳子里。他没有钱，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前途，他什么都没有。他怕，他什么都怕，所以他只有缩着，缩成了一团，缩在自己的壳子里，来躲避他最怕的贫穷、饥饿、轻蔑和打击。因为他是个孩子，所以他不知道他所害怕的这些事，无论缩在一个什么样的壳子里，那都是躲避不了的。可是他在看到陆小凤的时候，他的眼睛忽然亮了，他这双发亮的眼睛，那居然是一双很可爱的大眼睛。这双眼睛看到陆小凤的时候，那简直好像一条恶狗看见了一堆狗屎，一个王八看见了一颗绿豆。幸好陆小凤既不是绿豆也不是狗屎，陆小凤走到他的面前来， 那只不过是想问他一件事。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且打算在这个地方逗留一段日子，他第一件想问的事情，当然是想问这个地方的客栈在哪里，先解决他最基本的食宿问题。 客栈？ 这个小孩笑得连鼻子都皱起来了。 你要问客栈在哪里？这里穷得连兔子都不会拉屎，穷得连苍蝇和老鼠都快饿死了，怎么会有客栈？ 啊？怎么？这里连一家客栈都没有吗？ 连半家都没有。 那么，从这里路过的人晚上要投宿的时候怎么办呢？ 不怎么办，因为根本就没有人愿意从这里路过，就算多走几十里，也没有人愿意从这条路上走。 陆小凤盯着这个看来又肮脏又讨厌又懒又多嘴的小叫花子看了半天，他忍不住说：嗯，这个地方真的这么穷？ 不但穷，而且简直要把人穷死。不但要穷死，别的人就算还没有穷死，至少已经穷得半死不活。 可是你好像没有死啊。 那只不过我还有一点本事可以活下去。 什么本事？ 我是个小叫花，是个小要饭的。像我这种人虽然穷，可是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活下去的。 陆小凤笑了。哼，我记得你刚刚好像说过呀，这个地方的人好像穷的都快要死了，哪有什么剩饭和闲钱可以接济你呢？ 嗯， 小叫花也笑了。 大少爷，看起来你真的是位大少爷，小叫花的事你当然不会懂。 哦， 像我这样一个小叫花，在这样一个穷得几乎快要被人杀掉或者煮成人肉汤的地方，我居然还能活下去，我当然另有副业啦。 副业？哈哈，副业？什么副业？ 要讲起这一类的事情啊，学问就大了。 小叫花忽然挺起了胸坐起来， 在这一方面我可真是可以算是专家。 陆小凤对这个小叫花子好像越来越感兴趣了。小叫花子又说： 老实告诉你，我的副业还不止一种呢，只可惜在我七八十种副业之中，真正赚钱的只有两种。 哦，哪两种？ 第一种，最赚钱的就是碰上你们这种从外地来的冤大头了。 他指着陆小凤说： 像你们这种冤大头的钱，不赚白不赚，赚了也白赚。 陆小凤苦笑着说： 哈，你说的真他妈的对极了，我现在简直好像渐渐有一点快要佩服你了。 他又问这个小叫花：可是如果没有我这样的冤大头来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那我只有靠我的第二副业了。我的第二种副业就是偷，有机会就偷，见钱就偷，六亲不认，能偷多少就偷多少，偷光为止。 这就是这个小叫花的生存原则。可是陆小凤对他并没有一点轻视的意思，也没有想要把一个大巴掌打到他的脸上去的想法，反而他的心里有一种深沉的悲哀。这个世界上岂非有很多很有面子的人呢？他们的生存原则和这个不要脸的小叫花子那不是一样的吗？这个小镇实在是太贫穷了，陆小凤走遍了天涯，还没有看到过比这里更加贫穷和荒瘠的地方。他实在不能了解，一个像柳如刚这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方来呢？他更不能了解，一个像这样的地方会发生什么，值得柳如刚不远千里而来的事呢？而且是一件能够让柳如刚觉得有生死危险的事呢？一个无名的小镇，一位负天下盛名的剑侠，这本来根本不可能连在一起的。而奇怪的是，他们之间却偏偏好像有一种神秘而诡异的关系。更奇怪的是，柳如刚 他居然真的就好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所以陆小凤决心要查出这个小镇和他的这个朋友之间的关系，只可惜至今为止他只看见了这样一个又可悲又可怜却好像有一点可爱的小叫花子。陆小凤走过很多很多的地方，走遍了天涯海角，走过大大小小各式各样不同的城市乡村镇区，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至少有一家杂货店呢。就算没有客栈，没有妓院，没有绸缎庄，没有点心铺，没有罗马行，没有粮食店，可是至少总要有一家杂货店呢，因为杂货店总是供应人们最基本需要的所在呀。陆小凤这一生中也不知道看过了多少奇奇怪怪的杂货店，有些杂货店甚至可以供应人们一些最特别的要求，可是陆小凤从来也没有见过像这样的一家杂货店，这样奇怪的一家杂货店。这家杂货店当然就在这个小镇上，这家杂货店的名字居然叫做大眼，当然就是那个像小乌龟一样的小叫花子带他来的。一块已经被风沙油烟熏染的好像已经变成了一块墓碑一样的木头上只刻着一只大眼睛，那就是这家杂货店的招牌。大眼，大眼杂货店，哼，陆小凤摇了摇头，这家店的字号真奇怪。 一点都不奇怪， 小叫花子说， 店主的名字叫王大眼，店名当然就顺理成章叫大眼。 陆小凤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根本不能明了这句话的意思。事实上没有见过王大眼的人谁也不能够完全明了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像王大眼这样的人是很少有人能见到的。每当黄昏前后，王大眼杂货店里的人总是很多，因为这里不但卖各式各样的日常的用品，南北杂货，也卖卤菜，卖点酒。在外面用草搭成了一个凉棚，还摆着三张方木桌子，七八条长板凳，大家坐下来，左手拿着半个鸭头，一块豆腐干，右手端着大半碗的老酒，天南地北胡说八道的这么一聊，原本不好过的日子也就这样糊里糊涂开开心心的过去了。这大概就是这个小镇上唯一的娱乐了。王大眼儿他总是像一个最殷勤客气的主人，他总是嘻嘻哈哈地周旋在这些人之间，他们不但是他的老主顾，也已经成了他的老朋友。可是第一眼看他的人不被他吓一跳的大概还不多。王大眼又高又大又粗又肥，而且是个驼子，他左边的那只眼睛看起来和平常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可是他右边的那只眼睛却像是一个突出在眼眶外边的鸡蛋。后来有人问陆小凤，你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呀？陆小凤对他的感觉是，那个时候啊，我只觉得这个人的丑，那真是丑的天下少有。可是等到你跟他说了半个时辰的话之后，你就会忘记他的丑了。然后陆小凤还会补充一句，所以他才娶到了个让大多数男人一看见就会想带他上床的风骚老婆。杂货店的后院里有一间小木屋，本来大概是堆柴的，现在却摆了一张木板床，上面甚至还铺起了一张白床单，最少曾经在某一段日子前，那是一张真正用白布做的白床单。就在这张床的床头还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写着，住宿 单人每夜50钱，每月一吊；双人每夜80钱，每月一吊半；膳食每人每日3顿，65钱，不吃也算。一直不停地扭动着腰肢的老板娘把陆小凤带到这里来，眯着眼睛看着陆小凤直笑。 公子爷，我刚才好像听我们家那个老王八蛋说你姓陆。 对，我姓陆。 陆公子，那个要饭的小王八蛋把你带到我们这里来，还真是带对了地方。 陆小凤也笑了，他看着床头木板墙上的那一张价目笑了。哎呀，可是我还真以为我来错了地方啊！看你们这里的价钱，我还以为到了黑店了呢。 陆公子，那你就真的错了，这里不但管吃管住，而且可以把你伺候得好好的，这种价钱也算贵吗？ 陆小凤看着那张随时都好像可以垮下来的木板床上，那张又黄又灰又黑，简直已经分不出什么颜色的床单，苦笑着。哎呀，不管怎么样，睡在这样的一张床上，就算要我每天晚上付50钱，我都觉得有点像是个冤大头。老板娘盯着陆小凤，一双如丝的媚眼儿忽然像杏子一样的瞪起来了。 陆公子，有句话我实在是不该问你，可是这心里吧，又实在忍不住想问。 嗯，那你就说。 像我们这里这样的一个破地方，你这样的人物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那通常是什么样的人物才会来呢？ 通常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财迷，总认为这个地方附近真的有一宗很巨大的宝藏，想到这里来发一笔大财。哈，这种人那是我们最欢迎的，因为他们的大财虽然发不到，却总是让我们发一笔小财。 他叹了一口气， 哎，可惜呀，近年来这种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嗯，那第二种人呢？ 第二种人，那就是已经被人家追得没有地方可去的人，被官府追击，被仇家追杀，追得已经没路可走了，只好到这里来避一避风头。 哦，那你看我像哪一种人？ 你呀，你两种人都不像，可再仔细看看吧，两种人又都像。 陆小凤又把老板娘从头到脚，从脚到头，上上下下的看了一遍，一面看一面摇头，并且还一面在摸着她那两撇儿像眉毛一样的胡子。陆小凤说，老板娘，我知道你是很了解男人的，可是这一次啊，你实在是把我看错了。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本节目由芋头电台特约播出。 情歌飞舞龙剑剑恍如隔世的狼烟，映春醉卧在山。